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回嚟最後一次的利敦道證交所，今晚就請嚟依個李星陽嘅嚇，財經分析員，亦都係我哋嘅行家，都係大家都係我哋要用依個網台去揾食嘅人士。嗱，我想問你，李星陽，即係好多人都話咧，我哋今晚誒講香港嘅經濟前景啦。咁健蘇多次嗰、那個唔該曬，落土不再。OK， 就好悲觀嘅。但係咧喺現實裏邊咧，我哋睇啲數字又唔係好似全面悲觀嘅喎。咁即係失業率係不斷攀升啦。咁但係咧即係你睇下嗰啲消費嘅行業就好做得即係非常之差啦，無數嘅人失業啦。咁但係咧，你睇下香港嗰個金融咧又唔係差曬嘅喎。最新嘅銀行結餘咧，根據金管局嘅數字咧，係有2100億港元。OK， 比起舊年 多年嘅新高， 反送中運動之前咧係高出咗三倍。啊，係唔係三倍？係高出三倍喎。哦，咁都幾犀利嘅喎。啊，咁咧就係而且咧嗰、那個睇下先，聯邦嗱咧，美國聯儲局就話無限量寬鬆會繼續啦。咁咧就係、是、香港嘅，即係你睇下咧，就係話由於中美嘅關係極度惡劣啊，咁啊好多海外嘅中資企業會翻嚟香港上市啦。咁啊，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好多中國權貴咧，即係住喺美國啊嗰啲咁咧，覺得唔係好安全啊，連人帶錢啊帶嚟翻嚟香港，咁都係有利，但係淨係個金融市場啊，咁但係呢樣嘢咧都唔夠嘅，咁我哋想 大家都知道而家正係發生緊股市，你話差唔係實在太差係嘛？ 股市就麻麻地，咁但係好同意我哋嚇休息嗰陣都講，你股市同個實體經濟咧就真係兩樣嘢嚟嘅，大家千祈唔好混為一談。 係啊，咁咧仲有以前咧，你話股市就算你炒到賺到錢都好啦，話咩魚翅撈飯啊，股當然我哋唔鼓勵人哋食魚翅咧，總之會使多啲錢去酒樓食多兩餐嘅。但係而家你去想走酒樓食多兩餐都唔得嘅。個局面去到咁，因為依個限聚令嘅問題，咁我好想揾到你上嚟，我問呢樣嘢。而家人人講十月驚奇，點為之十月嘅 surprise 咧？啊，因為美國總統選舉會喺11月3日係舉行嘅。咁通常總統選舉之前嗰個月咧，大家就用盡所有方法爭取選票噶啦。咁十月可能有啲你諗唔到嘅嘅招式拋出嚟嘅。咁喺你嘅眼中？而家特朗普佢拋咗好多嘢出嚟㗎啦，咁啊即係台海局勢又好緊張啦，香港亦都冇已經係冇咗呢個特殊關稅地位啦，香港製造都冇埋啦，咁我想問做乜嘢奇招，即係 surprise 嚟嘅驚奇嚟嘅，你估會有啲咩發生咧？ 可能估喎，即係你頭先調翻轉頭，即係諗下我哋個邏輯上好得意嘅，即係講得話十月驚奇就梗係你估唔到啦，預先估到嘅就唔係意外啦。咁但係我諗幾相信就係一樣嘢，我帶開少少個話題就係咧，之前我哋都做過個統計，每逢美國嘅大選年咧，咁啊四年一次啦，有個幾明顯嘅股市嘅走勢見到，每逢大選年都係九月、十月都係差嘅。然後十一、十二月就會好翻嘅， 但係十一月得幾日啫喎， 係啦，十一月幾日？係咯， 十一月三日已經選喎，佢 咪就係之後就會好翻，即係選完就好翻。選之前大家一般都小心啲，亦都學你講就係好多時見到選之前咧，就係總統或者即係佢哋嘅挑戰者，尤其是總統啦，因為總統在位好有權力，咁啊會搞好多。古靈精怪嘢出嚟嘅，咁今年我自己覺得啊，即係喺個點講，作為一個普通平民方面，我都覺得嚟緊九月、十月係會比較要小心啲嘅，都有啲危險，即係可能係台海，或者可能啲人話會係南海，會唔會擦槍走火，會唔會各樣嘢咧？因為大家可以睇翻少少， 係啊，你熟台灣嘅嘢啦， 即係亦都我會睇啲，我中意睇啲舊新聞嘅，即係隔一排先再睇。你發現其實 Donald Trump 對中國嘅嗰個態度咧，就都係有啲搖擺嘅。但係最新開始惡化咧，就真係係呢一兩個月嘅事。咁一來當然佢要選大選啦，二來就係我會見到大家可以留意一樣嘢，就係早幾個月係見到佢嘅民望係落後拜登好多啊。自從拜登即係成功代表民主黨。出線之後 ，OK， 你見到 Donald Trump 嘅民望係跌到好低嘅，亦都因為處理疫情不力啦嚇。 係的確係處理得差。 咁然後你就見到佢開始就搞啲咁嘅嘢，咁啊好合理嘅。你在任佢嘅角色盡地一煲啦，大佬唔通坐喺度等輸咩？咁啊開始咁啊聊下各樣嘢，搞下各樣嘢啦。咁你見到咦 work 喎？我 work 嘅意思唔話佢呢樣嘢有利或者有建設性，而係個民望係真係喺個谷底度。反彈喎，即係咁，你好明顯見到就係佢發現，咦，掂喎呢招，即係佢不停咁樣去轉移視線，可能攻擊下中國，不停咁去搞啲嘢嘅話，我相信嚟緊呢個零月，即係個中美關係會係幾危險嘅。咁當然我唔希望有啲咩打仗啊、擦槍走火咁啲咁嘅嘢啦。咁但係要預期嘅，可能會有更多古靈精怪嘅挑釁，係啦，會去針對。中國咁未必係直接針對香港嘅，咁我會覺得呢個大家係可以預期有出現嘅。 嗯，但係咧而家呢個台海局勢緊張咧，台灣方面嘅影響唔係好大個，佢股票市場啊各樣嘢。 哦，係啊，台灣股票反而就升極都有啊，呢、這個真係唔知係佢哋冇乜警覺性啊，定係咩啦？定係只係處於一個。挑釁的狀態啦， 嗱佢咧就係18號啦，今日就24號啦嚇。18號咧嘅時候咧，呢個解放軍咧就呢個派咗18架飛機咧，就飛入台灣嗰個警戒線 ，OK， 就過咗中海峽中線啊，進入咗台灣嘅領空嘅。咁啊，此其一啦，19號派19架去。但是台灣的股市是沒有影響的， 是的，台灣股市早前才創新高，今年也是表現最好的股市之一，還有台幣這陣子也很強的、OK， 你看到就似乎人們就不是很擔心的， 啊，即係話依個咁嘅表面上嘅緊張咧，其實對個經濟影響就唔係大嘅。 啊，經濟亦都唔錯嘅，台灣今年個情況係唔錯，亦都有啲人話，我唔知係咪啦，亦都有啲人話係，即係佢基本上係夾喺中美中間，咁啊有少少左右逢源啦，即係美國要利用佢牽制中國，咁啊見到台灣今年誒經濟好啦，就業亦都相對地好啲啦，股市又做得好啦，台幣都好，咁啊有啲似以前嘅香港咁啦，真係見到咁啊，即係處於喺呢個咁嘅一個咁嘅兩個大國嘅交鋒嘅之間， 係啦，食兩家茶飯。 咁中國又唔敢對佢做啲咩噶嘛，咁所以見到台灣近嚟就做得幾好嘅。 嗯，哇！你頭先話擔心會擦槍走火， 擔心㗎。 你 on 咩 ground 去擔心呢？ 因為就係頭先我哋見到，即係你見Donald Trump 忽然間呢一兩個月開始對中國嘅態度又強硬咗好多，即係又可能又搞下 TikTok 啦，又話搞下微信啦，又制裁呢、這個，又搞下呢個啦。咁見到最重要嘅，咦？見到佢個民望真係回升喎，即係佢發現，咦？work 喎，咁啊，梗係繼續落去啦。即係基本上佢而家一定會諗做呢樣嘢，做一個最後的反撲，咁加上大家都知道佢的行為是比較即係比較出位噶嘛，佢唔會唔敢做嘅，即係有好多更加，我相信仲有啲更加刺激啲嘅嘢喺度，咁對大家係咪好事呢？就唔知啦，就未必係好事啦，即係我就唔想見到有啲咩好大嘅衝突出現嘅。 哦，嗱，咁咧，我就始終有少少樂觀嘅，我認為咧係。真係唔會開火嘅， 希望啦。啊、 因為咧， 點解咁覺得咧？點解咁有信心咧？ 個信心就係咧，即係你而家見到嗰啲人咧，即係呢個中共啊、美國啊、特朗普啊、台灣啲咧，冚唪都係世俗人士嚟嘅。所謂世俗人士咧，係重權啦、財富啦、同埋榮譽。 啊，我同意呢啲。 咁佢哋係唔即係理性嘅，佢哋真係唔想打仗。 即係佢哋唔係嗰啲政治或者宗教狂熱者嗰種。 點解二次大戰咧？當時咧就係癲嘅，啲希特拉啊、史太林、墨索里尼啊、東條英機嗰啲冚唪唥癲嘅， 即係嗰啲係狂熱嘅民族主義。 係啦，咁啊，即係伊斯蘭國嗰啲又係即係狂熱嘅，宗教狂熱， 宗教狂熱。 而家係冇啲咁嘅人㗎，你阿普京嗰啲全部可以坐低傾嘅。 我同意你個假設，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係驚佢叫做咩唔小心走火，即係其實大家都唔想咁，但係 Donald Trump 佢唔係想要去搞啲咩，大家要留意一下。 但 係 佢控制 實咧， 就算 希望咧，咁 即係你話好話唔好聽，打落咗一兩隻飛機，或者射多兩支飛彈， 咁以前都試過啦。 嚇、啊，咁咧我睇佢哋會控制嘅，因為係。你知唔知道打仗咧？就第一啦，你做 好大成本啊！ 成得好，依個金融市場咧，呢、這個股票市場一定暴跌， 必攬啊！呢、這個唔使講 啊！呢、這個大陸嘅你點救都救唔到啦！今次因為信心問題，咁咧就影響實在太大啦。因為中共有個金融經濟之後咧，搞咗金融經濟之後咧，佢係翻唔到轉頭噶，係無數人民揸住唔知幾多股票、國債啲咁嘅嘢，戰爭爆發，一切都化為烏有，變成廢紙。咁大陸亦都唔係唔識諗嘅，而家嘅中國人民咧，佢哋知道唔係四十幾年前即係咁捱得嘅，即係配給都可以生活啊。嗰啲人民啊，而家嘅人民係好想追求物質生活嘅。 我擔心嘅就係、是、即係計算就咁計，咁但係始終有意外噶嘛，即係可能好多事都係由啲好細嘅嘢引起嘅，即係大家讀歷史。 啊！但係佢哋會控制到，我覺得啊。 希望啦，即係你見到其實當中佢，你可以睇翻佢過去幾年，甚至佢咁多年嘅作風，佢其實係唔係即係我覺得你講得好，即係佢唔係嗰啲佢要維護世界和平啊，宣揚美國嘅價值觀啊，即係將民主出口，呢啲唔係佢想要嘅嘢嚟嘅，即係佢只不過就係你講佢要貪戀，要繼續坐多四年，就係、是、個唯一嘅目標，即係好典型嘅政客。 咁、大陸都係噶， 大家都係噶，大家都係攞住個權力。咁、但係個問題係，佢要為咗去鞏固嘅權力，咁佢啊見呢排咁啊搞下大陸，咁咦 OK 喎，幫到個民望，所以我覺得佢啊可能會繼續挑人啊。咁而呢個中國係咪控制得住咧？呢、這個就考下領導人的智慧了，我亦都擔心咁，中國領導人會唔會太過對自己太有信心咧？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咯。 我估大陸咧而家高舉民族主義嘅大旗幟啦嚇，另外又搞呢個國進民退啦，又搞刮共產風啦嚇，咁啊要呢個民企、港澳商人係跟黨走啦。 咁但係咧，我估佢係唔會搞到好似阿根廷咁嘅款嘅。點解咁講咧？攞阿根廷出嚟講咧，1982年咧，阿根廷為咗即係轉移人民視線 ，OK， 獨裁統治要發動軍事行動，收翻呢個福克蘭群島。 嗱，咁啊出事啦！ 咁就出事啦，OK 啊，咁啊英國咧就即係萬里。在 大西洋繞過大半個地球， 繞過大半地球，由呢個英國去到南大西洋嗰度同你阿根廷打。 呢段歷史好有趣。 係打贏阿根廷，咁阿根廷獨裁者咧就偷雞唔到咩啊？下一句 蝕把米啦， 蝕渣米啦，咁啊自己都倒台埋啦。我相信中共係唔會咁蠢嘅。 希望咧，但當其時個背景可以同大家提翻少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是、阿根廷係即係好，大家好似蘇慶咁，佢係睇死英國唔會出兵嘅。佢當大家知道，當然知道係冇得打噶啦。咁英國雖然嗰陣已經係即係 沒落， 你講沒落咁，但係都同阿根廷嘅軍事力量爭太遠啦。只不過即係阿根廷賭嘅就係、是，喂，你喺隔住咁遠一個島仔，我攞翻你，你值唔值得？你搞咁多嘢嚟咩？咁但係就。倒輸了咁啊！中國咁啊，希望 阿根廷判斷錯誤， 係啦，咁啊誤判就好危險嘅，所以 即係誤判形勢啊，以為英國唔會嚟攞翻， 係啦。 但係我睇你遇到嗰陣時嗰個係戴卓爾夫人咯。第二，英國軍隊嘅質素咧， 係一定唔使講噶啦， 高過你阿根廷，一定高過你阿根廷。 質素就肯定係，只不過佢覺得哦，你會唔會？為一個咁遠嘅殖民地， 係啊，真 係 好遠啊，大佬！ 好遠啊，大佬！ 由英國去到南太，阿根廷係喺南美洲 最 南端嘅國家啊嘛，同埋福克蘭係好南嘅， 最南。 佢個重要性就因為佢夠南啊，咁唔係南斯個南，係夠收。哦、啊，講翻耐先，我想問啦，而家疫情之下，你覺得個經濟係咪咁悲咧？下個禮拜就會放寬嚇，12日就會放寬呢個限聚令㗎啦。啊，你點睇咧？會唔會 recover 得快咧？ 經濟係差㗎，你好難 recover 得快嘅。而且你加上之前嗰個底市都已經弱㗎啦。咁即係當然會唔會係借機係一個轉型嘅機會？我唔知啦。咁但係你好明顯見到，即使一個疫情之前咁，你見到大陸嚟嘅遊客少咗，咁你見到已經個經濟係。麻麻地㗎啦，咁而家加埋呢陣，你無論係邊度嚟嘅遊客都冇曬，咁你其實所有同一啲咁嘅旅遊業相關嗰啲就係一個重災區啊！嚟航空公司就唔使講啦，你見即係衰啲講句咧，你最差 嘅 情況都未 生意冇咗， 都未冇最壞嘅情況你都未見到，咁國泰基本上大家都吹曬風，基本上都會大裁員㗎啦，即係第三輪嘅保就業話。冇申請啊嘛，咁即係基本上已經預告俾大家聽咁啊，即係有機會炒人噶啦，好大機會啦。咁你嗰度嗰啲都未計落去，咁但係大家即係政府可以做或者大家可以做嘅嘢，其實係好被動啊。即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咁嘅病毒，咁你可以點樣去應對咧？咁尤其是見到其實你就算真係話，即係我唔係裝政府講嘅，但係你政府個做法就係好簡單。如果你太嚴厲嘅措施，又影響經濟，又令大家不便，但放鬆咗又驚個驚個 疫情上 翻去，咁所以係好難做。呢啲全世界都係見到咁上下嘅情況，即係譬如歐洲嗰啲地方，法國即係好似斷唔到尾咁放寬啦。因為大家都發現睇咗第二三季嗰啲經濟數據咧，發現話唔得，即係嗰種嘅嚴厲式，即係無論係武漢或者意大利嗰啲咁嘅封城咧，發現之後對經濟嘅打擊好大啊。咁啊唔可以咁做。咁然後放寬美國亦都係啦 ，Donald Trump 更加要咁做啦，因為佢選舉放寬翻之後，你見到啲數字又彈翻上去咁。到底可以點搞呢？就真係 等疫苗 考我啦， 等疫苗係等疫苗啦， 係啦， 即係今日啊，美國嗰個叫咩Fauci 係嘛？嗰、那個防疫 福奇 講話下個到最遲到下一年嘅秋天嘛，有唔知幾多支億支呢個疫苗可以出嚟足夠 啊？咁啊， 十億支嘅疫苗咧係足夠俾全民， 好德高望重嘅傳染病專家就應該可信嘅。咁啊，大家等一下啦。不過 Donald Trump 可能等唔到啦。 嗱，喺度有位觀眾啊咁講話，詹 Sir 對加速師係咪好有信心？嗱，我唔知道對邊啲人應該有信心，或者邊啲人應該冇信心啊。不過咧，我相信人性嘅，我相信咧 即係玩時玩咧，係去到某個階段咧，佢哋唔會做啲即係好似呢個阿根廷啲咁蠢嘅嘢啊！你一發動軍事行動咧，你係翻唔到轉頭嘅，翻唔到一打咗就翻唔到轉頭噶啦。我睇係冇咁蠢咯，同埋有樣嘢咧就係、是、大家都知嘅，戰爭咧。你係冇辦法 predict 到個後果出嚟嘅，係 啊， 你冇辦法知道個後果，咁所以咧，虛張聲勢就有啦，日日啲飛機咧飛去台灣，而家咧就飛去台灣西南部 ，OK， 越過中衛線係喺度咧，係警告你台灣嗰方面，即係因為大陸最嬲一樣嘢咧，就係、是、台灣加強咗同美國嘅關係啊嘛，美國加強台灣， 走得好近嘅，其實即係走得好近啊，爭在未正式呢、這個嚇、啊、建交咁解，其實都已經差唔多噶啦。 我睇建交仲有一段距離，不過而家咧佢係三十幾年嚟咧，依一四其實四十年嚟咧都冇做過嘅，而家去做 ，OK， 就係咧美國高級官員去到依、這個國務次卿咧，依、這個叫做咩咩其啊唔記得佢名啦，乜乜夫啊啊嗰、那個國務次卿咧就係、是、去訪問訪問台灣，早排咧仲有一個叫做衛生部長訪問台灣，咁啊賣武器咧就放寬咗好多，好多先進武器都會供應俾台灣。咁啊大陸咧激啊，仲有一樣嘢話俾你聽啊，日本啊 ，OK 就放咗個消息，日本前首相咧就喺上個禮拜六就去到台灣參加李登輝嗰個追思會，就見到美國國務次卿 ，OK， 咁呢個日本前首相就帶咗個 message 佢話咧，嗰、那個日本新嘅首相咧菅義偉咧啊，就好想咧就同蔡英文係通電話，咁咧就話第一個版本日文咧就咁譯出嚟嘅，原來後來咧人哋將個日文版本再譯多次時候，發現咧係日本首相好想同蔡英文再通電話。有個 again 嗰個字啊，哇！即係話佢哋其實一早已經通咗電話，而台灣咧同日本咧可能係有一條熱線嘅，啊呢、這個先至令到大陸扎扎跳，原來你哋係一早可能前首相嗰啲冚棒已經有曬電話通㗎啦嚇。咁啊，喂，我想再追問你啦，你睇話疫情令到冇辦法，而家處於一個進退維谷嘅地步啊，咁我好想知道咧，就係話仲有一樣嘢，你而家香港嗰個財政咁樣玩法 ，OK？ 而家話即係嗰個話財神講嘛，關於咩先？兩輪嗰、那個救災嗰啲錢 ，OK？ 即係話舒緩嘅基金、舒緩嘅錢，再加埋呢個財政預算。已經係等於香港 GDP 嘅11% 嘅啦，啊，即係你用咗嗱，佢話保就業加財政預算係用咗3000億嘅，等於咧係11% of GDP 嘅。OK， 咁樣香港本嚟有10000多億嘅，由於財赤啊，即係財赤咁犀利咧，剩翻8000多億。呢種情況對香港會唔會即係有啲人講話會用光啲錢咧？用乾即係用乾啲錢， 咁快就唔會嘅。而且我聽佢哋嘅口風咧，即係佢調翻轉嚟，亦都係話俾你聽嚟緊，即係呢個亦都係全世界所有政府面對嘅問題，就係、是、你諗下，其實佢哋嗰啲錢從何來咧？即係基本上你不能夠無止境咁補就業啊、派錢呢啲咁嘅嘢噶嘛。你見到其實今次同唔好話咩西班牙流感嗰啲比啦，或者話大蕭條嗰啲去比啦。你見到今年嘅情況好得意嘅，你睇啲好多啲經濟數字、股市數字，三四月嗰陣非常之差嘅。咁但係你見無論經濟講到幾差都好，即係你唔係嗰種大蕭條嗰陣美國嗰啲人瞓街啊，即係嗰啲咁嘅情況。咁因為全世界嘅政府都係用盡方法去保就業嘅，咁但係你無止境咁錢從何來？嗱，美國可以印啦，咁香港就唔可以。所以我想他們都已經放緊風，話呢啲咁嘅措施咧，我諗會慢慢未必即刻停，但係應該會慢慢個規模去細啲嘅。咁所以你話淨係嗰個 疫情之下令到嗰個財政壓力好大，我就唔係好擔心。咁但係仲有長重頭戲明日大魚㗎嘛，嗰嚿嘢先睇下佢仲上唔上馬。咁嗰個就另一個問題啦。咁但係我相信短期嚟講，可能都是好事嚟嘅，即係我諗嗰啲保就業嗰啲咁嘅嘢，第三期之後咁會唔會再有第四期呢？咁似乎都要開始退出去啦。咁但係個經濟或者個市場係咪已經 ready 一個咁嘅狀況呢？咁真係又要睇到時嘅疫情點啦。咁我都覺得呢，無論大家中唔中意都好，我可以大膽啲預計，我估佢放返同內地嗰個通關呢，應該都會開始搞緊啦，當然已經吹風吹過好多次啦，但係即係嗰啲什麼乜鬼嘢咩健康碼啊、乜乜嗰啲咁嘅嘢咧，我諗佢會開始去睇翻嗰樣嘢。如果唔係你保就業嗰啲嘢你又唔做的話，咁你個經濟 你無止境啊！喺邊度？保就業啊，你係咪可以再整多幾輪咧？嚇！如果你唔開翻個關，咁但係開關啊，仲要安全咯。 嚇！咁啊，喺永遠喺呢個平衡嗰度去取捨咯。咁但係，譬如調翻轉頭，如果開關，咁當然啦，內地嘅疫情好似話受控，咁但係大家都係半信半疑。咁無論即係如果你香港之後開咗關之後，咁啊再爆，咁你又要再封過咯，咁啊點咧？咁所以都係好不明朗啊！我相信。 講到呢度咧，今日呢個李星陽有本書想介紹嘅喎。 係啦，我都可以講下本書。 係啊，介紹本同今日咧我哋講嘅話題好有關係。阿健收本書出嚟睇下啦。呢本書咧叫做《金融帝國匯豐》啊。咁作者咧就係呢個大陸嘅學者嚟嘅。咁呢本書咧就係邊年出嘅？ 呢本書其實最重要，呢本書其實唔算非常之好睇，坦白講。但係呢本書最重要就係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呢本書咧就係2006年出嘅。即係我哋成日話有個傳說就話咧，即係我哋話啲到某啲故事咧上到啲傳媒封面嗰陣咧，就係見光死㗎啦。明日黃花，亦都係你見到就係喺匯控嘅最高峰嘅時候，咁永遠都係嘅。即係你成功嗰陣，就好多人爭住呢個擦你鞋啊，出啲書唱好你啊，分析你有幾巴閉嗰啲咁嘅嘢啦。就係2006年，基本上就係匯豐嘅股價、盈利、派息各樣嘢，基本上都係差唔多見頂嘅時候，就係出本咁嘅書啦。咁所以就呢本書最有意義嘅，其實就係個 timing。咁佢入邊講嘅嘢，當然係講翻即係匯，就係頭先我哋講嘅，即係由呢個嚇匯豐點樣由一間英資銀行咁，然後亦都食正呢個嚇香港嘅機遇啦，然後成為咗英國同中國之間嘅一個橋梁啦。咁但係然後呢本書就寫到呢度就非常之好地，即係就喺呢度就收咗啦。咁然後之後嘅種種嘅問題就冇再喺呢本書度睇到啦。咁所以呢個 作者叫做劉思平。劉思平是大陸人嚟嘅，咁咧佢個副題叫做咧140年的中國故事， 係啦。 咁匯豐咧就因為由上海發跡噶嘛，上海起家噶嘛，咁啊由上海一直講到嚟。咁當然啦，大陸嘅作者咧就係因為大陸啊，即係冇言論自由，有啲嘢咧就佢講到咁上下咧，佢就唔會講噶啦。咁但係咧，作為咁有組織嘅即係資料咧，同埋匯豐嘅歷史咧，呢本書係值得參考嘅。 係啊，同埋作為參考，相映成趣嘅。你見佢就基本上將匯豐即係最好嘅所有嘢都寫曬出嚟，即係好似一個家族咁啊！最好嗰陣就已經停住咗啦，打後家道中落啊，爭產啊，到呢、這個嚇。呢、這個輪變為呢、這個嚇、平民嗰啲就唔好講落去啦。咁啊，非常之有趣嘅呢本書。 嗱，你見到呢度影咗張呢、這個就香港版嘅，就用新嘅匯豐銀行啊。大陸版咧係就用上海張照片係上海嘅。你哋咧如果睇到咧就可以睇到大陸版咧，就佢係有個上海匯豐銀行喺上海嗰度嘅。咁香港個版本咧就整咗新嗰座 building。就係、是、Norman Foster 起嘅，咁啊即係個頂樓嗰度我上過啦，佢係一個餐廳啦、會議室啦，即係有時業績公佈喺呢度啦，啊咁啊頂樓咧有直升機平台嘅，十足虎膽龍威啊 ，Die Hard 啊第一集，你有冇睇到啊？布斯韋利斯啊，就係喺天台度打過，我一上到去就諗起呢啲嘢噶啦。anyway， 咁呢本書大家記 可以在圖書館，我相信圖書館是有的，而下個禮拜圖書館也都會開返的，正常時間開返，大家可以去借啦。咁就我相信亦都有啲朋友係有收藏呢本書嘅，包括你在內啦。咁啊，識你嘅朋友可以問你借本書你睇。嗱，仲有啊，嗱，捉到你上嚟咧，我哋有啲朋友咧就好想知道一啲嘢嘅。咁啊，有幾條問，有一兩條問題。 答問環節啊， 而家答問環節。OK， 嗱，你睇下睇下呢度啦。咁有。我揾一條問，揾一兩條問題啦，讀俾你聽啦。啊，咁咧就係佢話香港人係咪要走資？ 香港人係咪要走資啊？呢咁 係啊，係啊，香港人係咪又要走資？咁啊，其實 好敏感嘅問題喎，點答你喎？呢個問題即係 自己決定係嘛？ 唔係咁，我可以唔咁行貨，可以唔咁行貨嘅，可以咁講，即係作真係作為一個純粹一個專業嘅意見，即係你將你所有嘅資產，如果集中喺太過集中喺任何一啲嘢咧，都係好危險嘅。即係等於譬如之前我哋今日講匯豐咧，之前有啲講話，我見到有啲退休人士話佢成副身家就係靠匯豐派息做退休，咁呢啲係非常之危險嘅一樣嘢嚟。你將所有嘅嘢擺曬落一間公司度，咁所以你講走唔走資嘅問題，我諗我基本上全部都係呢個答法，就係我又唔會覺得你應該將所有嘢去搬走曬。咁但係你將你適當的資產即係配置在譬如海外的股票或者其他的資產種類，例如買下金啊嗰啲，我諗就會 O K 嘅。但係即係我諗回應翻阿湛哥講嗰句就係、是，亦都唔好太過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咯。即係歷史發現咧，我哋大家嘅判斷能力咧就唔係咁高嘅。即係譬如今日你睇就可能覺得，香港咁啊一定玩完噶啦。咁但係柳暗花明又一村咁啊，唔知嘅。你諗下，譬如九七移民潮嗰陣，亦都覺得香港是玩完啦，咁當其時咁啊，移曬民啊，或者賣曬樓嗰啲又後悔不已嘅，所以我自己就唔會即係將啲嘢去得咁盡嘅，即係永遠就呢度有啲，嗰度有啲咯，即係希望答到你嘅問題啦。 嗯，好啦，另外咧就話咧有有做咩指標可以正面咁睇好個經睇個經濟會轉好喎、啊？呢、這個朋友講呢、這個葉葉啊。有啲乜嘢指數嗱？頭先我哋講過幾樣幾樣嘢啦。咁但係其實失業率咧唔係咁差嘅啫喎。失業率咧，你唔可以完全反映到而家香港經濟嘅情況喎。而家失業率係6%+啊嘛。我記得沙士嗰年係8%+嘅。啊，咁但係咧當時係冇限聚令呢家嘢嘅。 係啊，同埋 你夜晚咧中意咧，你唔怕你自己可以出去食嘢嘅。 咁、啊、但係調翻轉頭，當其時咧，亦都冇咁多保就業啊呢啲咁嘅嘢嘅。即係如果政府咁啊嚇，唔係有啲咁嘅嘢咧，咁而家失業就好犀利嘅，尤其是咩飲食業嗰啲。如果你叫我揀一個指標嚟睇，我會揀個可能都少啲人講，但係我喺香港啊，淨係講香港好貼切嘅，睇啲鋪租或者睇啲出租率。 嗯、 即係你見而家嗰個最 大家聽到啦嚇。 慘況就係、是，譬如你睇，即使啲旺區、尖沙咀、銅鑼灣，我就算唔係講話做大陸遊客嗰啲鋪，你見到嗰個空置率就好高嘅、之前睇過一個，應該係銅鑼灣羅素街有個鋪位月租，知唔知而家幾錢啊？80,000蚊。 係 80,000蚊月租就大佬，即係你分分鐘嚇有啲富有啲嘅聽觀眾，可能自己一個月嘅人工都有。喂，80,000蚊你可以租個羅素街嘅鋪翻嚟玩， 係應該 top 嘅 top 嘅。 係啦，我想而知個情況幾嚴重，咁所以 但最多簽兩年約俾你㗎咋？ 唔會有兩年啦，係嘛？係啊，我就當然唔會啦。你又想啊？我一年啊，兩 做啊，最多最多係可以。 咁但係都好啊，喂，過下。 即係個人咧，即係喺嗰度開開間鋪頭，我唔知道賣乜嘢喎，而家就可以賣乜嘢，因為嗰、那個個市道係差嘅，但係失業率唔可以完全反映到香港嘅情況。 鋪租就非常之差，咁睇下個鋪租幾時回穩翻啊，啲空置率幾時回翻穩啦？咁呢個啊最大睇到嘅指標嗱，你睇。反面教材睇股市啊嗰啲就唔係好準嘅，失業率都還好，但係失業率就比較滯後嘅，嗰啲 GDP 嗰啲就算啦，亦都係大個滯後嘅。睇睇補租啦，基本上 睇補租，大家睇補租啊，即係同埋睇下有幾多吉鋪， 係啦， 吉鋪同埋吉， 冇錯。 聽講中環嗰個有好多寫字樓咧係吉曬嘅， 係啦，寫字樓。 不過寫字樓那個都是滯後一點，因為寫字樓你正正常常呢，除非你間公司執笠嘅啫，如果唔係你好難翻間唔租。咁但係鋪嗰啲係真係唔做就唔做㗎啦嘛，好多。 係賣嘢就好現實啦，冇人嚟你冇辦法。 係即刻唔做㗎，我都見到周圍都好多鋪咁，有啲即係啲裝修都未拆咁，但係都冇開門啦，見到。 即係裝修即係做緊一半，都知道唔掂就要止蝕啦。喂，咁但係仲有大陸嘅資金嚟香港接唔接到個市咧？因為自從舊年九月啦。即係嗰、那個當時反送中咧，就正在處於高潮。咁啊，但係依個國資委就喺深圳開會，召集香港嘅中資上去、國企上去、啲頭頭上去，話要全力進軍香港。咁一年之內咧，就話收購咗，用咗200亿收購香港嘅企業。咁你話 見到有少少唔係好多嘅啫，其實。 200亿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啫。咁但係你認為即係佢哋會唔會即係而家？托唔托到嗰個市咧？ 咁你好明顯見個股市都咁嘅樣子，就梗係托唔到啦。亦都去依賴政府去托市就唔係好現實，亦都唔係好健康嘅。咁啊，即係我諗就唔好抱呢個希望。咁但係你話個股市就又真係話差又唔係好差嘅，即係係咯 啊。咁因為仲有好多有160间中資機構，美國嘅喺美國上市嘅中資公司咧，要回流香港上市啊嘛。 啊，嗰啲亦都係嘅，所以你見其實股市就麻麻地啦，今年都跌咗10几%，但係譬如你睇個成交咧就好暢旺嘅，因為亦都好多啲公司翻咗嚟上市啊嘛，咁啊非常之合理嘅，即係你諗阿里巴巴嗰啲，唔通我等你美國搞我咩？我梗係即係做定個 plan B 嚇，掘多個窿俾自己撤退啦，咁啊好正常咁做嘅，咁亦都呢啲啊幫到香港嘅股市，咁但係往往即係我哋成日都話股市同個經濟又兩回事啦，咁你經濟好係咪可以惠及到即係普通人，咁啊又係另一回事啦。 好啦，咁啊多謝你上嚟，如果要解答啲問題咧，仲有好多條， 係啊， 你今晚咧凌晨2点你都走唔到啊。咁啊，多謝阿李星陽咧，就支持我哋嘅節目。 係啦，各位記得，多謝各位觀眾支持。 嚇，記得 share 我哋嘅節目啊！記得 CLS comments like 同埋 subscribe 同埋 share， 咁啊好緊要嘅。再講多次，我哋轉數快係6809941。咁另外咧，嗰、那個地址，我哋嘅地址同埋支票抬頭咧寫得好清楚噶啦。咁啊 ，Patreon 啦，最緊要 係啦，支持阿成仔啊， 支持咗啊，仲有佢阿哥咧，都係啊，佢都係 Patreon， 佢都係行家嚟嘅， 冇錯， 係啦，咁支持我哋 ，OK， 等我哋咧網台咧係可以繼續發揚光大。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 好，拜拜。